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工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三十集， 你懂什么？ 那个声音骤然尖利起来，他急速后撤，如同一道蒸汽冲上了天空。断裂的船身左右摇晃， 他是为了我，都是为了我。 又是一个觊觎牧瑶躯体的妖，那样一具躯壳独一无二，举世无双的纯洁，就像是山巅冰雪，可以包容所有的灵魂，无论是善良还是邪恶都可长存。收妖柄猛地撞击在他腰上，发出当的一声巨响，黑水迸溅，几块骨头噼里啪啦地落下来。 哼，我说过了，修炼不精就不要出来丢人现眼。 木生嘴角一抹残忍的笑意，收妖柄在空中迅速来去，宛如玩弄着猎物的猫儿。 我一介垂死之人，生无可恋，不惧神行俱灭。 他的声音阴森森的，在他头顶上响起来，节节怪笑来来回回，似乎是摆脱不了的梦魇。 更可怜的是你，木生，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你捉妖捉得快活，可还记得你地下的娘吗？ 你说什么？ 木生的脸色骤变，咬紧牙关，浑身戾气暴涨，话语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 你再说一遍。 他一动不动地瞪着那团黑影，上翘的眼尾发红，如同浸在血中。 永夜为木，离歌为生。小生儿，你说我们是杂碎，背弃你可怜的娘，转投了捉妖世家的你，又算是什么东西？ 水，漏水了！ 狂风大作，发出呜呜的轰鸣，江上波涛滚滚，黑云宛如浓墨，连绵不散。牧瑶高高举起手臂，宛如暗夜中举起火炬的自由女神。牧瑶放出的收妖柄在空中飞来飞去，越来越多的骨架堆叠起来，葬身于结界之外。牧家家主的威力可以以一人之力阻挡万千只水鬼的同时攻击，却难以阻挡脆弱的客船它的自然分裂。船已半倾，无数细小的裂隙张开，江水涌上来，没过了众人的脚踝。船仿佛被什么东西咬住了，正在一点一点下沉。客人们七手八脚地想要往高处攀援，却在水中不断打滑，扑倒在水坡里，溅起冰冷的水花。此刻的晚江是冷色调，如霜月色照得每个人脸色铁青，仿佛地狱里的小鬼儿写满了恐惧和绝望。这时船身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，牧瑶登时变了脸色，一道天堑般的裂痕猛地出现，客船从中间断成两截，翘起来的那部分沿着裂隙慢慢落下来，眼看就要砸进水里。被困在断船那一头的人们抱成一团，一阵尖叫和哭喊骤然炸开。牧瑶手臂一伸，披帛如白虹般展开，跨过了天际。他以自己的披帛牵住了那半截船，被齿紧咬，手臂颤抖，竟然极其缓慢地将其拉了回来。那白练被倾注了所有的力量，绷到了极致，牧瑶的脸色也苍白到了极致，豆大的汗珠从他额头滑下来。他努力调整气息，尽量周转着几乎用尽的力量。 他坚持不了多久了。 人群中横出一个声音，是那个满脸横肉的大汉。他左顾右盼，惶恐的大喊： 必须爬过去，否则等着白练断了，我们就没救了。 他说着，抢先一把抓住了牧瑶的披帛。 不要，不要！ 牧瑶大惊失色，唇边已经溢出鲜血来， 别过来！ 那大汉抓着披帛，手脚并用地爬了过来，其他人宛如无头苍蝇，一窝蜂地往过挤，不再理会牧瑶一声高过一声的警告。 别拉，我坚持不住了。 牧瑶发出一声悲鸣，一口鲜血迸出，结界猛地破碎。与此同时，嗡的一下，那白链霎时断了。那半截船带着船上的人，巨大的尖叫声宛如被巨兽张口吞噬，一下子消失在湍急的江水中。水面上冒出了咕嘟咕嘟的气泡，剩余的半截船身也在倾覆，江水倒灌已经淹没了小腿。牧瑶脸色苍白地坐在水坡中，难以置信地瞪着空荡荡的江水，腰却被人一把搂住。那爬过来的大汉从背后死死抱住他。 穆姑娘，救救我，我不想死，不想死啊。 脱了力的穆瑶被他拖着在船上慢慢下沉。这时一道金光蹦出，天幕上出现了流星般的一道金黄，停下来的时候能看出是一座九层塔，光芒所到之处，水鬼仿佛被扔进油锅里的一滴水，刹那间便化作飞灰。那大汉侧面挨了重重一脚，稍一松手，失足跌进江水中，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： 救命啊，我不想死，我…… 牧瑶的手被拉住，用力一带便带到了柳福一怀里。他脸色格外的难看。 瑶儿， 牧瑶却回头看着那拼命拍水的大汉。 他，穆姐姐，这人刚才差点害死你。 妙妙旁观许久，火气蹭蹭地往上冒。 不，救人。 他在福一怀里挣扎。柳福一虽然平素温和，但也是个有脾气的，此时此刻箍紧了牧瑶，咬牙不应。妙妙眼看着船将倾覆，两个人又争执了起来，急忙搬起地上的一根折断的桅杆，咬牙扔进了水里。 行了，穆姐姐别乱动，我来救她。你不想死就给我拉住了。 妙妙汗湿后背，用力抓着桅杆的一端，桅杆猛地一沉，那大汉抱住了另一头，水面上漂浮的碎片在他脸上划出了一道道的血口子。柳福一抱着受伤的牧瑶坐在了船棚上，二人的衣服湿透，牧瑶正在不自知地打着寒战。柳福一心急如焚，凝眉看着下面。 妙妙，你能行吗？ 我能行。 妙妙使出吃奶的劲儿，在小腿深的水中颠簸着将那人拉到了船边。 谢谢，谢谢这位女侠。 那大汉手脚并用地爬上来，涕泪交横地瘫倒在甲板上。妙妙跨过他瘫软的身体，走向柳福一，抹了一把脸上的水。 我们离最近的安眠还有多远？这船坚持不了多久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